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主体思想及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近日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针对朝鲜的穷凶极恶的国家级恐怖犯罪。